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每天都在。 受得，让我的心跳快跳出来了，就是现在牵我手。 好的，活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走向眼前未知的去路，我不会感到孤独。当我看不清，感到迷糊，还会在浓浓里迷了路，我不曾感到无助。因为我清楚，他会默默付出，因为心深处他会给予援助，跟随他踏实轻盈的舞步，就能够在这世界里走，不要求回报，背着甘露长夜夜感到幸福，跟随他坚定自信的进度，就能够离梦想进一步去实现。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走向眼前未知的去路，我不会感到孤独。当我看不清，感到迷糊，我在浓浓雾里迷了路，我不曾感到无助。因为我清楚，他会默默付出， 给予援助，跟随他踏实轻盈的步步，就能够在这世界立足，不要求回报，陪着赶路，长夜也感到幸福，跟随他坚定自信的记录，就能够离梦想进一步去实现。